在敲打我窗，是谁 重拾记忆碎片，细密那份像金子般珍贵的情谊。 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 中午好，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总有那么一首老歌是你记忆的管道。时空音乐盒，跟我一起走进属于自己的音乐空间，找到那一个精准的声音。 灯光一般无法绿过太关一台，我等待眼睛张开，迫不及待，爱是轮胎压过来，因为你有气满载，为我存在，这世界是我的大舞台，轻轻一声应该打开浓度100，你的爱爱像金色淘汰赛接力赛，到迪拜把冠军拿下来，我要现在喝下你酒红色的爱，快快快快秀出爱的表白，没有不该反应在加快，难道你真金白白继续发呆，心动要慢了赶快，心事狂穿过 Vino Vino 最炫的是我 Oh yes oh no 最爱正要经过 Oh yes oh no 你在等什时候，身旁的人已不再熟悉，人潮的拥挤拉开了我们的距离，沉寂的大地在今天的夜晚默默地哭泣，告诉我，谁能告诉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谁能告诉我，谁能告诉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能方面的资讯。在看这篇文章之前呢，我对张嘉佳的了解仅限于两部非常好的电影，根据他的小说改编了《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和他导演王家卫监制的《摆渡人》。非常惭愧啊，张嘉佳从来不在我的阅读视野里，我一度把他和张家伟弄混，近乎张艺兴和张馨予之间的区别了。 我们之间没有眼神的关系，没有相互占有的权利，只在黎明混着夜深时，才有渐渐重叠的片刻。白天和黑夜只交替没交换，无法想象对方的世界。我们仍坚持各自等在原地，把彼此攒成两个世界。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像永不燃烧的太阳，不懂那月亮的盈缺。你永远不懂我伤悲，星星为何会坠跌。 三，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1月25号，阴历腊月28，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4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5度。廊坊多云转阴，5度到-5度。首都北京晴转阴，5度到-4度。近邻天津晴转雾，6度到-1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都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有些朋友平时是吃不惯海带，其实海带做的美味之后也挺好吃的，而且它有很多的保健功效，有哪些呢？防治甲状腺肿，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预防心脑血管疾病，补碘、补钾、补铁，利尿消肿，消除乳腺增生，预防便秘、祛痰，美容护肤、护发，延缓衰老，提高免疫力等等。这么多的好处，还真的是应该隔三差五的吃一些海带。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三河市人民政府关于烟花爆竹燃放管控通告，

头里。不喜欢别人说我心里，他们不懂我有多么努力。虽然冲动永远比坚持容易，旁边的东西都需要很费心，碰到的是你。

天我们说到张嘉佳，如果对他的言语进行一番系谱学式的考察的话，你会发现说他的话语并不是无源之水，而是有迹可循的。那在我们大众看来呢，很大程度上他是受到港台地区的中文以及民国时期张爱玲那一路的汉语的影响，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 往事般落在我面前，那是谁忘了放风筝，我轻易地牵起了那年的秋天。阳光中我住于里面，你给我风筝和蓝天，那是我感谢你最后的相约。当一个晴天我们会再相见，你说了风吹我就听见，笑着说再见就一定会再见，心情了就看得到了无言。 一坠落就不停。我们尝试让彼此差异能隐形，遗憾的是回避不能解决问题。当我疲倦的凝望你憔悴表情，再不舍得一概让你远离。握你的手坚持到最后一秒钟，哪怕爱要冰凉了，至少让回忆失暖的了解比爱难多了。我们都经历了，也许温柔停止挽留。我们尝试让彼此差异能隐形，遗憾的是回避不能解决问题。当我疲倦的凝望你憔悴表情，舍得也该让你远离。握你的手坚持到最后一秒钟，哪怕爱要冰凉了，至少让回忆失暖的了解比爱难多了。我们都经历温柔是停止在挽留。握、你的手像耳语轻声说闹钟，让眼睛就算湿了，不只是痛也有感动。以前每一次回首都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煎炒烹炸皆妙，型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在除夕外出就餐，而各大饭店的年夜饭预订也已近尾声。不管是大众餐饮还是高端餐饮，大年夜包间基本被预订一空，只剩下大厅部分散座。记者了解到，与普通散座相比，包间更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部分酒店的包间都配有电视机，顾客可以在吃饭的同时收看春节联欢晚会。目前，一些酒店年夜饭席位已订出90%以上，只剩一小部分散台还未订出，人气火爆程度不输往年。价格方面，今年年夜饭主打亲民牌，不仅套餐选择空间大，菜肴品类、服务等方面与往年比起来也都更为讨喜。同时，一些饭店还推出外送服务，一些半成品年夜饭更是成为年轻人的宠儿。针对往年情况，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在饭店就餐要注意保留好相关凭证和单据，如遇不合理行为，消费者可拿单据向相关部门投诉。市国学教育基地日前举办龙灯善会暨国学冬令营活动，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中，色彩斑斓的两条巨龙犹如翻腾的巨浪席卷而来，巨龙威严凌厉，目光如炬，龙须飘动，龙身翻腾，带有蛟龙出海之势。

影，让我不能彻底去忘记。我宁愿你冷酷到底，让我死心塌地忘记。我宁愿你绝情到底，让我彻底的放弃。我宁愿去伤心于此，也不要日夜都伤心。我宁愿你冷酷到底，请别再说 说到文学的优美，张嘉佳的语言形态呢，确实是十足的港台腔。它最大的特点呢是优美。港台作家的主流语言生态是非常优美的。反观台湾呢，那作家的言语趣味则是比较内地，明显的典雅。措辞啊，以及他的行文所保持的文化人的痕迹就非常的重了。情感按摩术呢，也只能对某个特定的群体产生抚慰的作用。 懂得让我微笑的人，再没有谁比你有天分，轻易闯进我的心门，明天的美梦你完成。整个宇宙好像无边的

坐在静谧的角落里检索记忆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去听一些老歌，熟悉的旋律里飘荡着藏有的激情，陆地的音符里记载着如歌的往事。 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 说到港台文化，说到港台的语言文化，优美的语言确实有它独特的抚慰的功效，但问题是这样的优美是不是也有另外一种评法，只能涵盖某一种阶层。举例来说，你能够用张嘉佳这样的语言去描述一个农民工的生命经验吗？如此看来，张嘉佳虽然很红，但是他能够辐射的影响力其实也是有限的，这是一种有着高度清晰边界的言语。 倾斜照进来的光，和你之间已经告终。我不能告诉你，这一季春流多少美丽，选择绝对不值得。不要一些或者终结，假如还有回忆。给你自己，过去在你身边犹如沉默的影子，这一季已结束，梦也该醒了。过去在你身边犹如沉默的影子，这一天结束，我也该走了。我选择绝对或者你，不要一些或者中间，假如还有回忆留给你自己。 说到港台的文化界，看多张嘉佳这样非常整齐明朗的言语，我想呢有必要要多读一些不那么整整齐齐的言语，来中和这满腔泛滥的胃酸。我们也需要有点乱的文化。想到多年前阿城齐王呢就劈头盖脸的那一句，车站是乱的不能再乱，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说话。你喜欢这样的作品吗？我是玉晨，祝你快乐。 我不知是否应该把一切看得开，丢掉往日的冲动，清醒地面对现在。 我不知是否不该想得太明白，平静的默默等待，你会让自己回来。我不知是否应该把脚步再放慢，看看周围的人们寻找什么的答案。我不知是否不该活得太明白，等你把一切看见，你会让自己回来。一次次的下一起点，我却装作看不出来，不管是否出于无奈，不要放纵的太不太快。玩够了没有，我不想再等待。玩够了没有，你是否真在你手回来。玩够了没有，我不想再忍耐。玩够了没有，把脚步再放慢，看看周围的人们寻找生活的答案。我不知是否不该活得太明白，等你把一切看见，你会让自己回来。一次次的下一起点，我却装作看不出来，不管是否出于无奈，不要放纵的太不太快。玩够了没有，我不想再等待。玩够了没有，你是否真在的手回来。玩够了没有，不想再忍耐。玩够了没有，一把如何感慨。玩够了没有，我不想再等待。玩够了没有，一切都就在你手回来。玩够了没有，我不想再忍耐。玩够了没有，一把又花感慨。玩够了没有，我等你回来。 惯了独舞，猜不出和谐双人舞步。你想要逃时，他开始追逐，他孤注一掷，你开始怕输。用情越刻苦，越想在迷途，爱上不轻易赐给限度。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恋人个个也迷。